的冰雪，用背影让故事完结。孤独是你昂贵的竹节，日与夜多少荒唐岁月，你如热血，你从未妥协。你奔如刀锋清冽，但你却柔软而无邪。安。